旋律变化似要说此心给我吧，在这短促一生中怎可以没有他，仍旧慢慢看看我应该可以吧，会对爱侣正细语诉说心中的话，这夜极浪漫互望着极易夜火花，满面是寂寞默默坐着，原来台下有个他，他终于失去他，终于失去他，情缘历尽变化，只可惜今天曲目没法再送给他，伤心不必憎恨，这伤痛过后无痕，怀念只因失去他，情缘历尽变化，开心即将会来临，今宵一曲无话，此刻心中可有别人，像昨日抱拥月下，近爱愿美丽前情若再次云霞，月已歌曲一首跟一首词为了他，旋律变化似要说此心给我吧，在这段促一生中怎可以没有他，仍旧每晚看看我应该可以吧，会对爱侣正细语诉说心中的话，这夜极浪漫互望着极易夜火花，满面是寂寞默默坐着，原来台下有个他，